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9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4月6号，时代交响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隆重上演，这是国家大剧院的第6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开幕式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呢，由著名指挥家汤沐海执棒，歌唱家石义杰、刘松虎、沈阳倾情演绎，为大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春之交响。今晚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场音乐会的精彩片段。首先我们听到的开场曲是谭盾作曲的《三个音的诗》。这段音乐的创作手法非常新颖，已经颠覆了我们对于传统交响乐的印象。此刻演奏员们用右脚跺地，用嘴哈气发出声响。 手呢用手拍打小号的号嘴，穿黑管的把笛头拿下来握在手里吹出节奏，小提琴手用琴弓拍打琴弦，乐手们跟着鼓点一起重复说着三个音符拉西哆，在这里人声也成了一种乐器。这首曲子呢，其实是作曲家谭盾送给他的好朋友都明哥的一份礼物，因为他发现都明哥的名字当中普拉西多念起来很像是音乐当中的拉西哆三个音，所以呢，作为赠给友人的礼物，都明哥的名字就成了这部交响诗的主题动机。听到的是叶小刚的铸剑，选自他的第五交响曲鲁迅。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叶小刚创作的《铸剑》，选自他的第五交响曲《鲁迅》。《铸剑》这一章是根据故事新编第五篇而来，这是鲁迅先生的得意之作。《铸剑》讲的是报仇心切却还性情优柔的少年梅坚尺得到了果敢坚毅的黑色人相助，终于为父报仇的故事。而我们听到的《铸剑》乐章就是以这三个主人公不同的男声声部演唱了这个复仇的故事。 我知道你报不仇， 歌唱家分别是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男中音刘松虎和低男中音沈阳。三位歌唱家穿的都是一身黑色的西装，男高音石以杰和男中音刘松虎白衬衫上戴着黑色的领结，而低男中音沈阳穿的是黑色的衬衫打着黑色的领带。他们扮演的分别是三个主人公梅坚尺、黑色人和仇人。小说复仇的结局是这三位主人公同归于尽。鲁迅先生通过这个故事表达的是他的无奈和愤慨，毁灭敌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你要给我报仇，只要我的剑，我的头，请派上坠落我的头，这青剑就给你去报仇。 哈哈哈啊西洋，爱情剑仇人自图偷欢刀，两仇自图爱无辜，我不顾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 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 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 看不见。定睛来看， 我们听到的是绍恩的交响素描《哈尼印象》。绍恩现在是斯洛文尼亚广播电视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首席客座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指挥系主任。他的这首交响素描《哈尼印象》表现的是勤劳的哈尼人在劳作之后的欢乐时刻，人们边唱边跳，欢乐的氛围笼罩着山顶上荒凉的村寨。金色的太阳从云层顶端跳了出来，美丽的哈尼梯田就像天上流淌下来的河水，浸透了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养育了在这里生息的哈尼人民。在熊熊燃烧的篝火旁，一位老者唱起了哈尼古歌，歌声在大山里回荡， 道出了善良的哈尼人对于和平和安定生活的向往。听众朋友，此刻您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今晚我们共同回顾的是4月6号晚上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的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带来的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开幕式音乐会《时代交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黄蕙的作品《山里的孩子》，选自他的《云之南》第二组曲。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和音乐制作人，他的这首《山里的孩子》描绘的是大山里生长的哈尼族孩子的生活途径。到这里，时代交响音乐会的上半场也即将告一段落了。今晚我们回顾的是中国交响乐之春的开幕式音乐会，里面汇集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交响乐作品的经典之作。那么通过这一台音乐会，我们基本可以了解到中国交响乐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我是云云，稍后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来回顾这场音乐会的下半场精彩片段。

今晚八点，央视综艺《欢乐中国人二》将如约播出。据了解，本期节目中，海清将为大家介绍一对与众不同的夫妻，他们因熊猫而相识携手，两人将在节目中和观众分享和熊猫共同生活的日常趣事。此外呢，佟丽娅也将惊喜现身，为观众讲述一个关于爱国梦想和青春的新疆第一批航母女兵的故事。在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无人区、心花怒放之后，五度合作的宁浩和徐峥告别了导演和演员的合作方式，联手青年导演文牧野变身两弹一星组合的形式。昨天这个新组合带着他们的第一部作品在北京举办发布会，现场宣布中国药神正式更名我不是药神，定档7月6号上映。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允。今晚我们共同回顾的是4月6号晚上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一场音乐会，来自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带来的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开幕式音乐会时代交响。下面我们继续来回顾下半场的演出，首先听到的是王明的丰收，选自他的海峡组曲。继续来欣赏鲍元凯的作品《炎黄风情》选段。这部作品以脍炙人口的中国民歌旋律和绚丽多彩的西方管弦乐色彩，展示了一幅幅汉族人民的生活图景。 耳边听到的《小河淌水》是一首情景交融的云南情歌，用弦乐高音区的模糊音响模拟的是朦胧的月夜，用钢琴、竖琴、钢片琴的叮咚音响模拟的是小河流水，甜美的英国馆和明亮的长笛先后唱出柔美动人的旋律。黄风情旋段当中的一段看秧歌，描述的是一对姐妹结伴到邻村去看秧歌，一路上是趣事不断。这首乐曲突出了秧歌的打击乐的音响，以北方特有的火爆的气氛把音乐推向高潮。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节目。今晚我们共同回顾的是时代交响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呢，是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开幕式音乐会，在四月六号于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音乐厅的舞台上方是中国交响乐之春七个绿色的大字，字的周围呢装饰的是粉红色的桃花，看上去是春意盎然。音乐会进行到这里已经即将接近尾声了，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王希林的作品《火把节》，选自云南音诗。作曲家王希林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他迄今为止一共创作了九部交响乐作品。这段《火把节》的音乐选自他的云南音诗。火把节是云南的少数民族的节日庆典，耳边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是最被人们所称道的一段。小提琴在高音区奏出悠长宽广飘逸又新颖的旋律，充满诗意。这是一首用白族民歌的部分作为素材而重新创作的。 上火把节之后，我们即将欣赏到这场音乐会的压轴曲目，就是作曲家关霞的作品《降 B 大调第二交响曲》《希望》的第三乐章《光明》。作曲家关霞希望通过这部交响乐作品表现人们对于希望的诉求。他说，没有希望的生活是无法想象和没有动力的，被生活锻造的人们内心涌动着对未来的希望和期盼。台上的指挥家汤慕海穿的是一身黑西装，一头齐肩的花白短发，在双簧管吹 solo 的时候，他掏出白色手绢擦头上的汗水。汤慕海的个子不太高，身材微胖，他的指挥动作柔和又潇洒。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汤慕海指挥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带来的关霞的作品《希望》。正如作曲家关霞所说，这首《希望》特别献给那些真诚地追寻自己梦想的人们，让我们鼓起勇气一起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今晚国家大剧院节目，我们共同回顾的是国家大剧院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开幕式时代交响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周末夜现场，下周日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的精彩演出。我是云云，祝您周末快乐。